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

地方。

们一生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贪聚之前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 烧的流星划过天际，唤醒了继续的眼睛，生命最后的一刻，灿烂的轨迹。 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 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怎样的故事，不知你去过哪里的哪里，不知呀不知山体是如的云，不知呀不知水如何枯干，不知呀不知鸟儿已成了树，不知呀你